可以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提供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英国金融时报早前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解放军八月测试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又说中国军方在这方面的进展令美国情报部门感到惊讶。赵立坚说，世界上多间公司都开展类似的实验，航天器返回前分离的是航天器配套装置，将会在陨落大气层的过程中销毁解体，落于公海海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听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同星期六朝早气温降至20度以下。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09点，升78点，总成交金额1,26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6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0点，跌6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97元，升1.4；美团280.4，跌4毫；盈富基金26.1，升1.2；恒生中国企业91元，升1毫；阿里巴巴162.9，升1.1；友邦保险87.45，跌3.5；比亚迪股份276.8，升3.8；安踏体育126.8，升5.4；药明生物114.9，升5.5；吉利汽车24.8，升4毫。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英镑10.676，瑞士法郎8.403，澳元5.752，加元6.275，新西兰元5.491，欧元9.011。每百日元对港元6.8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698。日经平均指数报29,025点，跌43点。港金现价报16,360元，跌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4.12美元，卖出1,7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接近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车龙排到近兆辉台。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约道一段挤塞，近住九龙塘约道一段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太子道西。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天水围的天影路，因为紧急维修，一带仍然有封路安排。咁而家封路咧有少少改动，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辆暂时唔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另外，平下路去流浮山方向咧，近住桥昌路的快线都系封闭。港铁巴士 K76咧，暂时系需要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5:56，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2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年代大剧呈现上世纪中国刻苦贫困，大江大河， 丧妻之痛刻骨铭心。韦春红突然向雷东宝表白。雷东宝会不会忠于自己的感觉呢？

要聽啊，因為我覺得，我記得你哋啱啱開嘅時候，即係第一有好多同，即係個segment上已經同而家有好大嘅一個分別喺度啦。同埋你哋都有講過一下，即係點解會有一啲咁樣嘅概念走咗出嚟，嗰陣時都好多得意嘢嘅。 最唔捨得就係因為有我哋港台㗎呢個街頭訪問環節啦。咁嗰陣時逢星期一嘅六點鐘嘅，咁好似得我數翻好似得十集。后来就疫情严重，我哋 出唔到去， 因为平时出去就我啦、阿琼啦、跟住阿斌啦，同埋监制卡文，其实我哋四个， 其实就系、是、系啊， 就是、我哋四 个啦，拍啦、剪啦、访问啦，其实系我哋四个人都算唔算多咧？我都唔知得叫多唔多啦，真系就系、是、但系咁样一个 team 就去做咗呢个环节出嚟咯。 咁但系嗰时叫做限聚令嘅关系、我哋就谂我哋四个行出去。 都好难搞、啊， 你仲要访问咁又费事啦，大家都担心，咁后屘就暂停咗啦，咁、再加上一个 workload 啦，即系好多人听到嗰阵时呢个环节都话，哇，一个礼拜出一集好攰噶， 但系咧又好开心噶，即系有好多嘢，即系固然之前期后期都有好多嘢做啦，我觉得前期我哋要整一块风波，跟住然后每个星期嗰个题目要 print 上块风波度啦，咁后期有嗰啲 有啲风波喺上面变晒攞嚟间板， 系啊， 喺啲同事个位度，我全部冇抌到摆喺上面啦， 跟住又出去拍啦，要访啦，我记得我哋嗰阵时出去拍咧都好有趣嘅，即系我哋好得意地每一次都好有一个共识，就系、是、出去拍到咁上下，我哋会叹。个下午茶先，咁跟住然后好啦，休息够就继续上路就拍埋，但系好多时候拍咧就会赶收工咁样，哎，天色暗啦，因为嗰阵时都已经秋天啊嘛， 秋天啊， 其实六点几已经天开始黑咧，每一次都滚水绿噶，咁啊，喂，快啲捉多几个，就嚟天黑啦咁样。 因为我哋难得约咗四个人一齐出去做街头访问，都已经讲紧。要星期可能六日呢啲時間，咁、所以每次出去都希望做多過一個題目嘅咁。咁我頭先你講嗰啲係我記得，譬如去大南街 去大坑即係呢啲地方就你去到其實你一個星期日去到你根本覺得我應該你唔係做嘢嘅喎，應該嚟 係食嘢咯， 飲咖啡啊， 應該做文青噶嘛，係嘛？應該嚟聽歌噶嘛，唔係問人聽咩歌噶嘛？ 我嚟飲住咖啡聽歌咪應該 係啊。 咁但係又真係可以出到去，有時有啲聽眾又會認得咁，即係雖然佢未必會話誒唔好啦，我怕醜啊，或者我唔識答啊呢個題目，咁但係又會出去見到大家，可以傾到兩嘴咁咧， 係 開心嘅。同埋街頭訪問， 突然間咧，即係有時好得意嘅，唔出街咧就唔覺嘅，成日自己就會覺得啊到底而家廣東歌有幾多人聽咧？咁樣會成日問呢個問題問自己啦。但係出到去你發現其實真係好多人聽緊嘅，即係好同埋佢哋跟得好。貼嘅真係好多派台冇耐咧，你出到去做訪問已經識得答你嘅。 係啊，係一個幾有趣嘅非正式嘅統計咯。你大概會發現有一啲嘅歌手長期喺唔同嘅題目都會出現啦。即係上年嘅時候，林家謙啊 ，Sabrina 啊， 大南街 最佳女歌手 Sabrina 同埋最佳男歌手。有咩 talent？ 咁所以出去玩呢啲嘅环节係的确好玩，咁大家趁仲有少少时间，我觉得都值得去重温下呢啲当时嘅一啲街坊嘅。 係我觉得因为都有听众话嘅，咁咁你咪即係有啲方法即係你 real time 自己录起佢又好 ,save 起或者点样啦咁。咁因为本身嗰条声电脑自己有 keep 起，咁但我觉得个分别就在于佢喺網上面冇咗咧，唔係就係我聽，即係大家都想揾翻，都未必咁容易可以即係聽得到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有少少唔捨得咯，我會用係啦，又不能夠去到可惜嘅，即係唔捨得咯。即係你再過多幾個星期，或者你去到年尾，咁啲重温慢慢咁樣，即係一個一個咁樣，你就即係 replace 咗之後，咁你想揾翻，可能都未必揾到噶啦。所以大家有時會自己 back up 一啲嘢就係咁解，就係、是、你嗰一刻可能你神時某時你想聽翻嘅時候，你想揾咧，有時面揾唔到噶啦。 係。資料儲存係好緊要嘅，即係尤其你呢啲成日壞 hard disk 嘅人就更加啦。 喂，我呢個 weekend 咪就係喺度處理 hard disk 咯，就係喺度 backup 啲嘢啊，然後有啲自己做咗啲音樂upload 上網啊咁，然後先發現之前咪壞 hard disk 嘅，哇呢、這個尋日啊極度唔開心。咁我每個禮拜咪做咗嗰啲 DJ mix，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我上次舊 hard disk 嘅最重要，我就係想舊翻啦。 呢啲 DJ mix， 哇好多條喎、啊，其實唔覺已經做咗一年， 一年咯，52集 噶咯，係咯、啊。 咁上次 check 嘅时候就好彩个 file 啲嘢喺度，咁一齐啦。跟住到寻日继续即系 upload 紧嘅时候，就发现原来上年有六集啊，冇咗啊。 哦， 我寻日先发现啊， 即系喺个 hard disk 度唔见咗。 原来冇啊，即系当时旧 hard disk 嘅时候，原来其中 旧漏咗， 喺中间嗰度漏咗，但系嗰下冇 check 到。 系 而里边有几个我自己觉得系好中意同埋。要整即係要再嚟一次都唔容易，因為難度幾高嘅。其中兩集，一集就係Daft Punk 嘅 Tribute 嘅 mix 啦。 正喎呢個。 咁另外一個就係香港嘅一啲音樂，再 mix 埋啲外國，即係好相近嗰啲歌咧。咁跟住我就哇，我好傷心嘅。其實尋日係 我明啊，呢個係心血，因為其實知道你每個星期咧要做呢個 mix。即由揀題目啦、揀歌啦，到 mix 都真係好花功夫。 係啊， 點解你當年會咁勇敢嘅？點解你當年會咁睇唔開？ 我覺得好衰嘅，即係我呢個性格就係有啲嘢想做好耐，但係如果冇一個客觀環境去 push 自己啊！是会懒惰的。 明的。 咁因为节目你成为咗一个 segment 嘅话。 恒常要出嘛。 每个礼拜一定有嘢出街㗎嘛。 唔可以冇功课交㗎嘛。 我哪怕礼拜四晚我要通宵做都好啦。我都一定要做。咁有咗呢一个嘅设定之下，咁就可以逼到自己做。因为想做呢一件事好耐啦。即係唔好话去到要做一个 mix。 嗯。 淨係练习打碟。都已经讲咗可能两年三年。嗰台嘢摆喺我屋企都摆咗。几年啦， 都疯疯地尘啦。 我唔知2018定2019年嘅圣诞自己买俾自己嘅，即系圣诞加生日礼物喺外国订翻嚟嘅咁。 本身就系屋企嘅摆设嚟嘅， 摆到谂住 就型咯， 英雄主义咯， 系 咯，系啊，威咯咁样，咁啊摆到好靓仔咁。咁、但系买咗翻嚟，其实真系好衰，好似一个卖新买翻嚟嘅玩具，玩咗几下一个月到，跟住之后， 哇，真系噶。嗰陣時買咗翻嚟玩咗一個月，你就等低佢啦。 跟住就開就放低咗啦。點解嗰一個點解維持咗一個月咧？就係、是、因為同時上網 subscribe 咗一啲 record pool、 啊。 record pool 意思即係你俾月費，咁、然後你就可以揾到一啲外國嘅電子音樂。 OK， 係 啦， 即係可以俾你自己任意使用嘅。 係啦，咁就依個係即係 DJ 文化佢哋。嘅其中一個揾歌嘅方法啦，又合法啦咁，咁咪裝咗一個月之後就開始覺得哇，其實都好貴喎，同埋其實你揾歌都是一個好大嘅工序嚟嘅，即係你雖然話你裝咗一個月月費，你即係無限 download 啦，咁、但係你都要肯開著個電腦上去揾歌聽至得噶嘛咁。咁所以嗰一个月俾完之后，哇，都唔平啊！一个月，跟住又越嚟越少揾咯，跟住就 cut 咗个 嗰个铺啦，就冇 咗。cut 咗个 subscription 之后，咁跟住 就摆低咗， 又摆低咗喺度。 都其实呢个系嘅，的而且确系要有个藉口咧，要俾自己有做呢件事系有意义嘅，即系做完出嚟，即系除咗第一自己爽啦，呢、个好紧要啦。但系第二系你有冇人欣赏，有冇人听到咧？即系呢一个赋予嗰个意义系好大嘅。所以我谂你哇，坚持咗52个星期 啦， 唔见咗，唔好话唔见咗五六集，唔见咗一集都觉得伤心啊！真系。 最紧特别冇咗啲自己好中意嘅，系真嘅。 系咯 ，Daft Punk 嗰个唔好话你，我都好中意。我系咪就系啱啱嗰阵时佢哋话解散嘅？ 系啊，嗰个星期就揾翻佢哋啲歌出嚟，系啦。咁而家只能够自己可以珍藏嘅版本就系即系电台版本咯。电台版本即系有自己 on top 讲嘢。 咦？咁你自己都快啲揾翻听一听。 我录起咗啦，自己。 O K 咧，仔咧仔。 自己保存咗啦。 好紧要嘅呢个 mix 噶嘛，咁啊，所以一周年好多，我哋嗰阵时仲有一啲乜嘢环节系啊，嗰阵时我哋每个礼拜都会玩游戏啦， 大恶霸啦， 大恶霸， 大恶霸就系槟城嘅主理嘅， 系啦，咁嗰阵时就出好多好 QK 嘅题目，我自己而家睇翻啲题目，其实我都觉得我嗰阵时出咧，我冇谂过你哋噶。我纯粹自己出嘅时候系自己爽嘅， 我知啊， 我冇谂过你哋答唔答到嘅，但又好好嘢地，你哋系答到嘅，即系嗰阵时系完全唔会谂有冇可能答唔到会好尴尬咧。咁但系我嗰阵时又好相信你哋啊嘛，我觉得你哋应该会识， 尴尬咪好听咯， 系咯，尴尬咪好听咯， 下识冇嘢玩啊嘛。 但又真系劲嘅，基本上有80%以上你哋都识答嘅，呢个系要比我叻嘅。 两个互相补足咯，同阿琪。 系啊系啊，每人识啲少少，因为你哋范畴唔同啊。你哋个范畴唔同嘅时候，大家都可以，但系通常都阿琼赢啦。 咁贵为金曲大家姐嘛，你出咁多个礼拜金曲，我边够佢玩？ 金曲大家姐之上仲有个大大家姐，每个星期我都会揾佢取经，就都系我哋监制监啊，佢好多嘢要做， 负责 QC 咯，佢喺度好似 咁咯。咁所以又我觉得呢个环节都得意嘅，即系一啲游戏类，我谂喺音乐节目系比较少出现嘅环节啦。 系啦，咁我哋而家得翻主要两个人嘅时候，未一个靓俾我哋。 其实都想玩噶，曾几何时我都谂紧有冇啲 game 可以两个人玩咧，但系两个人玩嘅 game 系唔好玩，冇咁好，未谂到一个好好玩噶咯。 我惊你哋都唔想听嘅啫嘛。 系啊，同埋。两个人玩的时候好像自己两个人嗨咁样。 同埋今年我哋觉得好似第一年到总结添。因为今年派台歌都好多啦，即係我哋播嘅时候，咁特别上半年多啦。咁我哋都即係大家都会听得出，即係跟开都知道我哋调整咗，譬如可能一个礼拜出嘅访问次数会多返啲呀咁样，同埋想播歌都播返多少少。即係之前可能大家会记得 music show 有阵时可能五点半播三隻，跟住就去访问嘅头拍，跟住访问。咁变相播到嘅数量又少啲嘅， 少咗，系 咁，所以就一路按住嗰个程式去调节咁咯。 但系播下播下，同埋做下做下啲访问，你会发现原来而家呢个 schedule 我哋都仲系好 full 啊，仲系好多歌要去做访问，好攰。呢几年我哋都攰啦。 咁但系我哋都 keep 住有谂下一啲嘢会发生嘅。 系啊， 咁同埋永远有啲嘢你讲咗出口冇得唔做啦，所以我决定讲头先讲话做紧嗰样嘢啦。即系今年年尾咧，我自己 哇咁快预告，我要做呢个平时访问嘅角色啊，想问翻波成啦，其实都做咗52集嘅呢一个 EDM Friday Mix 啦，嚟紧会唔会有啲咩 planning 咁样咧？ 有啊，我啱啱 weekend 已经努力做紧啦，即系将今年2021年即系香港一啲 artist 做嘅即系电子音乐啦，或者啲跳舞歌咧，会想做一个 mix 嘅。 系 咁已经筛选嘅，因为条线好难界定，因为从 Sonwa 又冇咁容易落到啦。咁係啦，複雜嘅，咁但係已經砌緊㗎啦，砌咗三分一度啦，咁之後要練習，咁希望可能拍到一條片咁樣，等大家可以回顧今年一啲香港嘅歌囉。 咁大家期待一下啦。 係開咗口就一定要做啦。 嗱呢一段錄低佢，我下次播返俾你聽。大家期待一下啦，最緊要呢一句，咁知道有人等你呀。 虽然听日先至祝一周年，但系因为今日要讲嘅提大家想听翻第一集重温，今日可能系最后嘅时间啦，亦都多谢过呢一年咁多位听众嘅支持。 很感激你昼夜的应援，旁人或许总不满，然而你说喜欢，在此准我自满，任高低起跌，彼此都一贯作伴，遗忘了当初的悲观，偶尔遇着判官，你勉励我专心奋斗，什么都不要管，过去如无借种后门，信心都减半，如独个面对状态未免一般，同行有你多好，我始终看好，哪怕听到什么控诉，种种劝告，同样以情待我好，唯求你也安好，医治不到，纾解你的烦恼，心声一起细听互诉。这种憧憬，期待我再攀升，或者得你和应，但衷心高兴，彼此间找到记忆。 种地事情，每次遇着困境，看你在我身边证明无需弃权与命，同行有你多好，对我始终看好，哪怕听到什么控诉，短短去路同样动人亦鼓舞，唯求你也安好，意志不倒，纾解你的烦恼，很想与你投怀互抱，有你担保，此刻不必畏惧跌倒，怀你那份自豪，高攀得更高，同行有你多好，对我这么看好。 呢首歌佢都系藉住佢去多谢一路支持佢嘅 fans 啦，咁我哋都借呢首歌多谢大家，有胡鸿钧嘅谢谢你的应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5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全部涉及变异病毒株感染，5人都有接种新冠疫苗，初步确诊少过5宗。5名男患者介乎29至59岁，当中3人由高风险地区抵港，2人由中风险地区抵港。4人抵港的时候在机场检测呈阳性，剩低1人在检疫期间确诊。另外，卡塔尔航空营运的分别在今个月13和16号由卡塔尔多哈飞抵香港的2个航班，各有2名乘客抵港检测确诊。卡塔尔航空营运的客机今日起到今个月31号期间被禁从多哈着陆本港。香港马拉松嚟紧星期日复办，共有18500个参赛名额。参加者赛前要完成接种2剂新冠疫苗，并接受病毒检测。全马同半马赛事将会喺弥敦道起步，终点系维多利亚公园。10公里赛事嘅起步点改为西隧九龙收费广场，继续以维园作终点。筹委会主席高威林话：，由于名额大减，所以唔想只系因为几千人参加10公里赛事而额外封闭东区走廊。佢又话会喺比赛开始之前检查跑手嘅号码布、手带同埋服装，话服装唔可以阻碍其他跑手跑步，而服装嘅颜色同埋文字冇特别嘅限制。当日凌晨起，港九多区多条道路将会封闭至下午1点几，多条巴士和小巴路线会改道。当局研究在合适的出入境管制站设置投票设施，给选民投票的可行性。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仍然在积极研究，要留意技术上问题，例如投票人士是不是和旅客分流，会不会有卫生风险，和内地有关部门配合等。在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曾国卫回应议员关注设置投票设施的进度，他说会尽力克服种种的困难，目标是希望身处内地的选民在疫情期间亦都可以行使投票权。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已经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首相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赵立坚说，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日方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再次反映日方对待自身侵略历史的消极态度，日方应该切实信守正视并反省侵略历史的表态和承诺，在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上谨言慎行，彻底与军国主义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明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朝早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有两宗啊，一宗喺龙翔道嘅，龙翔道东行线去观塘，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开有意外啊，而家龙尾去到风力楼嘅。龙翔道东行去观塘方向，黄大仙中心对开有意外，塞到风力楼。反方向咧，近住黄大仙中心嗰段嘅龙翔道去荃湾，而家都多车嘅，龙尾近虎山道。另一宗意外就喺将军澳坑口宝宁路啊，近住影业路回旋处去将军澳医院方向嘅，咁啊都系多车啦。龙尾分别去到宝林北路近住将军澳警署，同埋宝顺路近住将军澳游泳池。宝宁路近住影业路回旋处有意外，去将军澳方向受影响啊。咁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同忍让啦。隧道方面咧。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都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住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模糊街。尖沙咀线嘅龙尾喺佛光街桥底。渡船街过海龙尾去到果栏。狮子山隧道而家翻沙田，窝打路道都有车龙嘅，龙尾去到油站附近。其他路面交通情况，而家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带多车嘅，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新蒲岗御港湾一带咧都系多车。天水围嘅天影路因为有紧急维修啊，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辆暂时系不能够左转平下路，而平下路去流浮山方向近住桥昌路嘅快线都系封咗路噶。而家港铁巴士 K76 号要改道行驶。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体坛盛事，港台电视32。2021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将于10月22日至10月29日于陕西隆重举行，支持香港残疾运动员，紧贴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紧贴港台电视32。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一晚准时上演，港台电视31。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四人女子乐队 Wiz， 今晚7:10，港台电视31。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Kitty 阿 O， 芭比小白， 乜嘢事啊，钟哥？ 下星期的环节准备好晒咯， 已经 send 晒俾你啦， 嘉宾都联络晒， 完全冇问题啊 ！Kitty 阿 O， 芭比小白，你哋好勤力、啊， 因为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为你做好每一秒。 Music is my getaway. So dark.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dark. 方成啊，你觉得你有几了解自己啊？ 斌臣，我谂十分里边得七分八分到啦，即系叫做知道下，但系同时亦都觉得个人慢慢越嚟越大，嗯，好似又发掘到多啲嘅自己。 何谓成熟并未望通，我靠不多，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但这站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追到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望。过去要快乐，就直接敲敲我的心，能够听到洁净声音。在挫败中，总有不甘，累了变空，也未算硬。再微细，连谁皆有种剔透感。时光过。成熟并未望通，我靠不懂，期望实现中却不轻松，但这站去兼容兼容，构想的太不同，神经刺痛，想在路中更搞不懂，任大大步冲扑转天空，却丢失了松容宽容，理想追到之前，发觉到处已失望。好，假使你听到，期盼你感觉到，假使间有天光阴到大，我再也不痛唱。始终几位始终喜欢低温间这位我，不舍的都低我，何苦？所以自晦气了，感到很冰冻，不知怎形容。 人嘅搞不懂，最近咧有朋友就即系攞啲牌出嚟睇下啦，咁啊嗰牌好得意嘅，就睇有啲咩形容词可以代表到呢一刻嘅自己，咁我就好奇去试玩，又睇下同星座有啲咩唔同嘅解读。 你的指甲相当洁净，我很关注琐碎事情。 缺点我会遮不了，无权伴我同游再舞者，嫌的比爱的多，推比要的多，孤单一个是这洁癖野祸，凝望你离场，让我很优雅很优雅的折堕，无谓纤细又纠结着我，想找人哭哭，大众偏说寻求情人别拣我，来找有我悲歌记录我恨我，想不管了为爱放胆野祸，头撞破离场仍能高贵地优雅地做一个，挑剔的结果，人间有人还挑剔过我。 难道喜欢处女座？其实无论是星座又好，抽牌都好啦。我觉得个结果最终其实都是一种对自己的提醒嚟。 星星娇美不过我身躯太狠。想说即说，这叫念家的失很扣分。放念起个凶恶似魔鬼化身，但这劣根已经弯弯到熟了，也不渴望变更。我是怪物，但我喜欢我灵魂。尖八角可算是次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追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重被拉紧，尖八角可会被抱紧，不过谁又会胆敢，旁人话我笨，无人愿接近，然后剩我一人迷恋镜内的美人，暗淡是养分，暗淡是纪念品，风霜丑角只有放松的勇敢，喂穿着荒诞罪名是七彩玷污众生，不理天气只有自己的气，没遇事可遇不需及我指甲，我不怕被看真，怕就怕是我的孤芳也露沉，尖八角可算是次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推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重未拉紧，尖八角可会被抱紧，谁又会担敢，旁人话我笨，无人愿接近，然后剩我一人迷恋镜内的美人，岩蚕是养分，岩蚕是由缺陷装饰的作品，莫记被指责或怜悯，不必上心，尖八角准变做细菌，给世界爆气没不忿，总会有别人为我操心，来研讨我用处一生，尖八角将会被抱紧，不怕尘世失眼，谁人愿靠近，谁人亦震撼，明日便会忽然成真，再没古怪人暗沉地放任，沉到我肉身， 我抽到嗰副牌其中一个形容词就是 appreciation 啊，唔系就系要 appreciate 人，亦都要 appreciate 自己多啲。 听过黄海日的尖八角。其实这些形容词除了了解自己之外呢，用得不好的话都会成为了一种标签。所以工具就在这里了，怎么用呢就看你自己的。收到的派台作品来自 Fiesta 的歌曲叫做《形意标签》。听过 Fiesta 的《形意标签》之后，有另一首都是今天新收到的派台作品。即使变成一个平凡人都好，如何继续向前行呢？他们是 One Promise。 每个同形态眼睛年轮转巨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也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讲的东西很多，最怕要唱正常的过，其实要自慰受磨，还是怕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 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过的东西很多，最怕要再正常的过，其实要智慧什么，还是怕 One Promise 的平凡人的自传，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面向，觉得现在最吸引到我可以做朋友的人就是其实有灵觉的人，因为人是没有完美的，所以接受一下自己一些不好的地方都没什么问题的。 怎么我的脑袋仿似断了线，跟他约好四点相见，我任性不羁赖伴你想象，路过就似刮风无定向，恨是天生斗志太抽象，短暂的朋友全跌低有擦伤，放肆去叫一声落最响，天杯不醉唱歌全力唱，原谅我异常异常，何用顾虑形象， 霎眼消逝，让我任意想，别来限制。 我问什么是星就会闪亮，问那六角外星谁字样，延续思想浅着了解，让明明大脑每个细胞亦妄想，哪怕每个梦只是半响，天空一黑马一齐坐上，蝴蝶也在彷徨上，云外与天神遇上，才贵返给我分享。 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系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听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同星期六朝早气温降至20度以下。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梅树坑有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的交通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近半春园。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梅树坑有意外，龙尾半春园。至于较早前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的意外事故就已经清理好，但是因为路陷影响，近住龙翔官立中学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一带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在风力楼。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龙翔官立中学一段，因为路陷影响，部分行车线是封闭，车龙排到风力楼。而在坑口宝宁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之前近住影业路回旋处的意外都已经清场，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大消散。而在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美松苑，因为有意外，现在大挤塞，车龙排到去城隧的管道入面。就是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美松苑有意外，龙尾在城隧的管道入面。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近兆辉台。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绿林街一段车多，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咁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车龙就排到芜湖街。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段嘅交通咧而家繁忙噶，龙尾去到近黄珠路，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咧近住友爱村一段嘅车龙就排到龙日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不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好啦，嚟到六点钟呢个环节，我真系恭喜你啊！咁我哋会打俾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上榜单位嘅其中两位啦，今日隔篱。咁我哋而家咧就已经即刻打俾佢啦，但系佢好似忙碌紧，据说佢有嘢做紧。其实今日我哋打俾嘅两位咧，本身都好似有嘢做紧嘅，但系唔知道 唔通。 唔通啊！ 系啊，唔通我试多次先啦。 好啊，系啦，咁啊，我哋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就会每个星期呢一个时段咧，都会拣选上榜嘅一啲单位咧，打俾佢哋嘅，咁啊，将呢个消息话俾你听啦，同埋都 update 下近况嘅。好啦，呢、這个时候呢一位朋友，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Hi， 有冇唔小心头先背景听到啲音乐，有冇唔小心？出咗街，出咗啲唔可以出街嘅做紧 嘅嘢噶， 系啦系啦，即系秘密嘅工作。 我练紧歌， 哦，你练紧歌，我惊你做紧新歌咁样啊。 系就系、 是、 新歌， 哦系啊，我哋今日第一通电话打嘅咧就有阿卡赵慧生嘅 ，Hi， 多谢你哋啊， 系啊，因为呢通电话咧就将个消息话俾你听，就系、是、你嘅柏林作品《爱人如己》啦，最新一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就系新上榜，一上榜而家就喺13位嘅，恭喜你啊， 好开心啊，估唔到真系。 因为我哋都好多即系啲同事啊，大家都会有播啊咁样样，咁所以都将呢个消息恭喜你嘅同时咧，我哋有几句嘢送俾你嘅， 又嚟啦， 系啦， 又送 妹，只当金仔。 继上次嗰句之后，嗰句真系好回味啊！嗰句 冇错， 今次呢几句系押韵嘢嚟嘅，嚟啦，我哋送俾你啦。爱人如己，阿卡超， 歌词入肉，眼泪飙， 私人空间。好重要， 保护爱侣你要晓。 Oh my god， 好嘢！我鼓掌。 系咪好无聊？无聊嘅嘢啫，一浪接一浪。谂咗几耐啊？呢个今日呢一句系主要系阿斌嘅创作嚟嘅。 十分钟到， 好叻啊你！ 太唔系因为听到太入肉啦，所以好快就已经出咗嗰个画面啦。 系， 同埋证明你睇咁多套戏系冇白费嘅。 耶！ 其实呢一首歌，因为头先阿斌都有讲，即系嗰个故事或者嗰个嘅状态喺爱情上面，其实会唔会都即系歌出咗一段时间啦？咁会唔会都有啲 fans 乐迷等等都可能会 send 个 message 俾你，可能会讲下，即系觉得好有同感啊，或者分享自己啲故仔咁噶？ 有啊，有佢哋话系咦？点解系我而家即系佢哋成日都话系佢哋而家发生紧嘅嘢？ 系 咁就反而系问翻。我应该点做？佢可能系觉得我唱呢首歌系会有解决嘅方法， 好似一个树窿咁样样。而家就爱情疑难就揾你啦，咁 系啦。咁我就当然呢啲系佢哋即系自己嘅即系事情啦。咁我就话你听多几次我首歌，可能你会揾到答案。 但向来一啲未必去到 fans 或者朋友咁样样，一啲爱情上疑难，其实会唔会都多揾你攞意见嘅？其实真系。 都多，最近反而系有一个我 auntie 咯，反而系，系、 哦、 啊，佢系中意我呢首歌啦，佢话我听落好舒服，同埋都似系佢同佢先生嘅一啲嘅，即系中间有少少嘅问题啦。咁、我就觉得好 surprise 嘅，因为一个 auntie 啦，咁佢都会即系好有人生经验，佢都会即系听我首歌会有共鸣，同埋同我 share。咁对于我嚟讲，呢、這个系好感动咯，反而系啊。 因为今次呢隻歌嗰个主题呢，我觉得无论系几多岁呢，总之有经历过爱情一定会经历过，就系即系好容易将自己嘅一啲思想加咗落人哋嘅身上边。 咁而家大家即係聽呢首作品嘅時候，大家學曉呢樣嘢啦，即係唔好再立亂自己想要咩就覺得人哋想要啲咩啦。咁啊，所以即係今次歌曲好入肉。咁嚟緊啊，頭先你話都已經有啲新嘅搞作啦，好勤力喎，已經。 係咪又要好多嘢準備？係咯，使唔使上次睇戲，今次有冇第二啲新嘢準備啊？ 系啊，我同你讲完呢个电话就要飞去录音啦，录新歌啦。 哦，有冇啲少少嘅嘢关于新歌有得透露下？ 可唔可以透露下系咪都系情歌定系今次会系快歌咁样咧？ 今次唔系快歌啊，今次系我觉得系有史以嚟最系我嘅歌啦，即系因为佢系表达紧我每一日嘅心情。咁我覺得係我哋香港都市人每一日嘅心情咯，都係，所以我救命！我呢首歌真係覺得，大家你拭目以待啦，咁樣。 我聽到你嗌救命，救命位在於咩？難度高啊，定係要放到落去即個 preparation， 覺得都已經唔容易咯，咁樣。 哦，個救命位係佢根本就唱緊我每日擔心緊嘅嘢、惶恐緊嘅嘢，同埋每日我kind of 逃避緊嘅嘢咯。 嗯。 是啊，即我觉得个个都会有，我觉得你哋都会有嘅。 是，所以个救命位是追得好重啦，嗰样嘢是。 是啊是啊，我觉得人人都会有。 OK， 好啊，我哋会期待啊。 卖个关子先。 是啊，我哋会期待啊，听到少少啱啱你讲嚟紧嗰首歌啦，咁我哋都唔阻你，你快啲去录音啦。 继续练歌，加油啊！ 是啊，再次恭喜你呢一首《爱人如己》咧新上榜，我哋到时候就会听下呢首歌啊，咁啊，唔该晒你阿卡，谢谢你。 多谢。 Thank you，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身躯抱得太过紧，遗忘原来这是个守旧旧道太拘谨。紧张你是为愉快，你努力为我装作快乐是为负责任。回爱可以送赠都送赠，单方面不计较地为爱人，看得太紧太深。结果热汗只能换到冷感，做到再好好得使你暴躁，原来栽种花生培养分其实过度，浸死了直至令外呼吸才知道好处好到。 今个星期新上榜啊，第十三位阿卡赵慧珊嘅《爱人如己》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就打俾下一位嘅朋友啦，系啦， 下一位朋友， 嗯， 好紧张啊。 Okay, 好啊。喂 ，hello。 Hello， 我系 Anson Low 啊。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好耐冇见， 好耐冇见啊！ 你好啊， 你好啊， 你好 ，Hello。 有一个开心嘅消息送，即系叫送俾你，所以就加埋啲烟花、啲喜庆啲嘅感觉啊！ 系咪争啲以为系嗰啲诈骗电话？ 呢一个开心嘅消息就系你嘅派台作品咧，《Mega Hit》喺我哋港台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呢一个星期咧，去到第二位啦！恭喜晒你啊！ 耶、yeah ！ 哇、哦！多谢，辛苦晒， 系啊！哇！事不宜迟咧，我哋因为每次打通电话咧，都会有一啲几句押韵嘢咧，即系送俾嘅嘉宾啊。咁、我哋都准备咗几句嘢送俾 Anson Low 嚟嘅。 好啊，我 ready 啦。 听到 就知道系 Anson Low。 融入 message 喺舞蹈， 送俾咁多伟神徒。 谂咗几耐啊？ 呢个好快，一程地铁我就谂到啦。 因为太洗脑啦个歌词， 同埋因为我系觉得一定要用到即系呢几个音一定要放落去。 好重点啊，系嘛？都可以讲下今次即系第一次同 Wyman 合作，应该都叫做一个圆梦喎，系嘛？ 系啊，亦都系一个好紧张嘅一次啦，因为其实由 solo 嘅 career 开始已经好想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同 Wyman 前辈合作啦。咁今次终于鼓起勇气可以问佢得唔得，同埋佢成个 process 佢都keep 住会同我 update 啊，跟住之后会同我解释啊，即系可能每一个段落佢系咩意思啊，佢好想好，佢好鍾意某一啲重点字啊嗰啲，佢都好 take care 我成个录音过程，所以好多谢佢。 我觉得个勇气除咗系即系鼓起勇气想邀请佢之外咧，就是你对歌词嘅坚持。 系啊，嗰时其实我都考虑咗好多次啊，究竟同唔同 Wyman 讲我嘅感受咧？即系我唔知系咪我嘅 place 去讲。咁、但系最后屘就其实点解唔沟通下先咧？即系试下先咯。咁所以我就即刻同message 佢就同佢讲啊，我有啲字咧，因为放舞台效果，同埋想大家会记得嗰啲字，会易唱啲，咁所以我就想 keep 嗰啲可能 boom boom boom 啊 ，bang bang bang 咁样。咁佢都同我解释话keep 有咩好处，唔 keep 又有啲咩好处，佢真系俾咗两个 option 我拣嘅。咁所以我觉得成个沟通过程其实系超级呈现到 mega hit 嘅中心思想嘅，即系可能一开始双方未必系意见系一致，但系沟通下先可以撞到啲新嘅火花。其实除咗即系我要话留翻啲碰碰碰病病咧之外，其实都冇话太多 back and forth 去改，因为今次其实我第一次收到份词翻嚟，我已经觉得啊成件事好 catchy， 即系里面有一个 term 我自己好中意，即系平平棒棒咁样，因为我觉得啊好體現到啊，廣東話先會咁樣講啊，同埋好食到啊，本身朦朦病病病一啲比喻，可能雙方嗌緊交或者有衝突嘅時候一啲嘅比喻嘅象徵詞，我自己覺得好特別。 哦，系咪其实睇嗰个 demo 嘅时候，已经有依啲咁样嘅可能音喺度，令到你一听到，其实脑里边已经幻想可能有一啲舞蹈上面啊，或者画面上面已经可以配合到咁样噶。 系啊，一开始收呢个 demo 翻嘅时候，我已经即刻send 咗俾我排舞师 Roser 啦。我同佢讲啊，呢啲重点字，我觉得一听一次我已经记得啦。我话啊，可能喺舞蹈上面或者舞台效果上面，可能都可以重点喺嗰啲位度系排一啲啊，大家广大嘅观众都会一嘢就 pick up 到嘅一啲 movement， 等大家会记得。 即系同埋你一贯对拍 MV 上边，我觉得都好有谂法嘅。之前就有要求过花姐喺呢一个停机坪上边拍，今次就要喺油站，都系完全是自己好想做到的一个画面来的。 是我觉得自己其实是即估几麻烦的，因为我每次幻想出来的画面通常个实行的方法是有点难的，即譬如上一次一所原名咁样，其实个停机坪是很难去 book 啦，是好多文件啊审批好多嘢先 book 到啦。咁今次油站又是找了好多间不同油站公司啊，我哋中间都可能有试过啊，我哋想找那个場地，但係就唔方便喎，咁樣咁，所以本身就諗住算啦，可能油站唔得啦。咁我哋都諗咗啲backup plan 嘅，即係可能去餐廳啦，或者可能去酒店嘅廚房咁樣都試過，都有諗嘅。咁但係我自己諗本身我之前譬如有一隻 MV 叫 Burn Out 咁啦，咁但係都係喺餐廳裡面嘅，咁所以我又自己又唔係好想重複用一啲景喎，咁所以 自己就好堅持啊，遊習真係我覺得好得意啊，可唔可以再問多一次啊咁樣？咁導演阿水佢哋成個團隊就幫我再問多一次啊，咁跟住就。啊，終於得咗啦咁樣，咁所以堅持嘅重要性好緊要。 同埋因為油站再加埋一啲即 graphic 上面啲字體咧，好美式嗰啲即外國小鎮或者公路當中其中一個油站發生嘅一個小故事咁樣。 係咯 ，vintage 少少咯，係呢個 vintage feel 其實就係、是、導演阿水佢哋同埋成個 art direction 團隊佢哋好堅持嘅嘢，因為佢哋想將呢個油站拍完出嚟係大家睇唔出究竟係香港邊一個油站、嗯。 雖然已經通過天係邊個油站，大家好眼。眼嚟咁有啲見到啦，咁又啱啱講即系 MV 嘅拍攝啊，場地嗰個難啦。咁但係今次唱嘅時候會唔會都有難度咧？因為今次都啲音都上上落落之餘，亦都有一種要做到好 party 感覺，好開心噶。 其實我每次出新歌都係一定咁講，但其實我係認真嘅，即、就、係、是、我而家覺得係好似每一首歌。都難過上一次嗰首歌，其實依個係真嘅，即係每一次都話啊呢首歌係最難嘅一次，因為真係我而家好似每一隻歌都高音過上一隻歌咁樣，即係本身上一次跳唱 Eagle 我已經覺得啊個 chorus 好高音啦，咁今次反而係啊 mega hit， 譬如未入 chorus 已經有個好高音嘅長音咁樣，係對我嚟講係一個挑戰嚟嘅，因為我自己好少個音域上去到嗰個 range 嘅。咁同埋今次要 Edward 都要我要 party feel 少少啦，即係想我把聲可能唔好太厚實啊，即係可能俾少少可能換味重啲啊，佢哋稱之為可能 bad boy 啲。 最後點樣導到你入局做呢個效果呢？ 佢 keep 住提叫我啊，你記唔記得你幾個月前Mirror 演唱會嘅時候，你企喺個台上面，你係一個咩感覺咁樣？咁我就啊記得，你幻想一下而家喺演唱會上面播住 mega hit 呢首歌啦。究竟你會想用一個咩感覺去唱呢？究竟你想用翻 Eagle 嘅嗰種啊好黑暗風唱定係點樣咧？即係佢叫我啊，你諗住觀眾俾你嘅反應，咁你就自然知道啊，你應該用咩角度去唱啦咁樣。咁我覺得佢呢一句説話係會幫到我手嘅。 同埋即係個即係聲音嘅保養，咪食少啲個雞粉公仔面咯。仲有冇食？你而家仲有冇食呢排？ 我而家都食少咗公仔面嘅。其實近排都係盡量戒一啲薯片啦，因為譬如上個月月底咧，我自己係有放肆咗一個禮拜食好多薯片嘅，咁就發覺啊，真係熱氣啲，即係唔好話聲大啦，其實係塊面嘅皮膚狀態都即刻掃出嚟嘅。即係我有一次試過出 event 嘅時候係有兩粒好大嘅暗瘡飛咗出嚟，跟住啲 fans 全部就放大，跟住話哇好熱氣喎、啊，都多謝大家提點，我真係唔可以食太多熱氣嘅。 好啊，咁啊多謝 Anson 今日得閒可以接到我哋呢一通電話，亦都再次恭喜你嘅 mega hit 喺我哋中文歌曲龍虎榜喺第二位嘅，今日多謝你啊，唔該曬， 多謝你，多謝港台，多謝大。 你打把啲吉他，我敲碎一道管，那眼睛主打令你兴奋。你推地毡只杯，我总系一线唱二声，音互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器官会崩。跟鼓震，我睡在最深，想知交响的命运，谁也去碰碰我品吻。有些恋曲，轻松比激烈更好，应该保守与坦露，情歌怎么写没有抛，和谐或乱奏里探究。Bang bang bang， 叮铃发亮，一切妄想。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叮铃发亮，这是上瘾。不必怕将彼此挂花，世界对话里优化。即使碰出一天水花，留下浪漫是香肠吗？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废铁到足金。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硬碰加软撼。青春是温度，谁应该相恋没有怕？ 有声，剩低只得手语语及想象。烟花蜡烛炮仗，愿将这种幽闭格局点亮。 Hey, it's been a while. Baby, you're mine, I'll blow your mind. Cause everything I do it with a passion. I'm ready for this, so just come and hit it, say. 当我比想象更好， 冇计，真系会跟住唱。 好洗脑啊！ 哦哦哦哦 ，Bang Bang 咧又嚟到六点半啦。新闻报道时间咧，啱啱新闻姐姐都话你一个好洗脑。 系啊，攞嚟做屋企个钟个声。哦哦哦哦，听过有 Anson Low 嘅派来作品 Mac 嘅 hit， 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全部涉及变异病毒株感染，五人都有接种新冠疫苗，初步确诊少过五宗。五名男患者介乎29至59岁，当中三人由高风险地区抵港，两人由中风险地区抵港。四人抵港的时候在机场检测呈阳性，剩下一人在检疫期间确诊。另外，卡塔尔航空营运的分别在今个月13日和16日由卡塔尔多哈飞抵香港的两个航班，各有两名乘客抵港检测确诊。卡塔尔航空营运的客机今日起至到今个月31日期间，被禁从多哈着陆本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话，由政务司司长率领的代表早前同内地专家就疫情进行对接会议，本港正是等候第二次的对接会议，内地专家亦都可能会来港实地考察。在立法会政制事务委员会会议上，经民联林建峰和民建联郭佩凡都关注商讨通关的进度。曾国卫说，通关是头等大事，双方都很积极，当局不会偷懒，会尽一切努力去做。曾国卫话，过往曾经好几次通关在望，但不幸疫情反复。由于通关涉及两地的卫生风险，而内地亦都有较严谨要求。他又话，本港不能够因为通关影响到内地，希望在防疫抗疫上进一步拉近双方的做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回应有关中国八月测试高超音速导弹的报道的时候说，据了解这一次是例行的航天器试验，用于验证航天器可重复使用技术，对于降低航天器使用成本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提供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英国金融时报早前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解放军八月测试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又说中国军方在这方面的进展令美国情报部门感到惊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明天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三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有骤雨，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朝早气温降至20度以下。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交通意外事故先啦。新界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美松苑对开咧，较早前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咁而家龙尾啊，塞到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城隧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嘅措施啊。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近住美松苑对开有意外多车啦。城隧去沙田市中心间歇性封闭。咁啊，吐露港公路去上水之前梅树坑段对开都发生过意外事故，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不过都是多车啦。龙尾去到元洲仔附近。

妖怪，只有失势的灯牌，反对哎呀哎呀过咗界，两性改革的车胎，要是通过可以不理那些保守的乖乖。元旦，哪个十个坛，哪个笑一餐，要变又怕烦，纯为了眨眼，完全亦会见到了受伤，看住过去过多晚，这么到位世道的空间，你存在我最坏，超级古老的妖怪，正有失势的生态，两性改革的车胎，要是通过可以不理那些保守的乖乖。 Listen up, here we go again on the train on the same plane. Best friends we became on the road, Chinatown. Happiness is all around. This game is starting a little crazy. From time to time, a little lazy. And the Dual Band 破壞王，經常聽到話，即係啲歌好 funky 啦。點樣為之好 funky 咧？好多時候最主要我哋得到嘅資訊就係嗰個節拍係好強烈嘅，嗰個跳動感係好強烈嘅。但其實咧，原本 funky 呢個字眼係一個爵士樂上邊嘅運用。意思是體味要濃一啲咁解啊！ 叫我哪裡要跳，叫我到哪裡要轉身，叫我對哪個飛吻，叫我到哪裡要著短裙。算我哪裡有錯，算我唱得佢會扣分，算我哪裡太黑暗，算我唱得唱得這裡仍然美。 舒曼小碎步。真咧要播一啲 funky 嘅作品，系不能够冇佢嘅。有 Bruno Mars 嘅 Treasure。咁啊，头先有啲人好奇啦，点解 funky 系同体味浓有关呢？咁因为喺呢个嘅黑人嘅音乐人当中，其实有好多俚语嘅。咁啊 ，funky 其实就系其中之一啦。 Like the legend of the phoenix, all ends with beginningsWhat keeps the planet spinning? The force from the beginning. 佢哋玩爵士乐嘅时候咧，经常都会即兴。所以想个律动感强啲嘅时候，就会话。More funky. She's up all night to the sun. I'm up all night to get some. She's up all night for good fun. I'm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the sun.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some. We're up all night for good fun.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所以大家查呢个 Urban Dictionary 嘅时候。会发现 funk 呢个单字咧， the present has no rhythm, 其实有 bad smell 呢一个嘅解释嘅。 Gift keeps on giving. What is this I'm feeling? If you wanna leave, I'm with it.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some. We're up all night for good fun. We're up all nigh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有 Daft Punk featuring Pharrell Williams 和 Nile Rodgers 的 Get Lucky. I miss you, gotta get to you. Planes, trains, automobiles. I miss you, gotta get to you. Planes, trains, automobiles. Boy, we ain't seen each other in a while.Probably been a month and a day. Listening to music that'll make me smile. Trying to find a song to play. I got news, boy. There's no getting over you. What can I say? I got newsPlanes, trains, automobiles, baby. Baby, hit me back, I'm missing you, baby. Call me 911, oh baby. Baby, can't you tell I'm crushing on you, baby, baby, baby. Instagram stories and videos, spend my time swiping.Sing it to I got news, boy. There's no getting over you. What can I do? I got news, boy. Gotta find my way to you. Planes, trains, automobiles, baby. Baby, hit me back, I'm missing you, baby. Yeah. Call me 911, oh baby. Baby, baby, can't you tell I'm crushing on you?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hit me back, I'm missing you, baby. Call me 911, oh baby. Can't you tell I'm crushing on you? Gotta get to you. Planes, trains, automobiles. I miss you. Gotta get to you. Planes, trains, automobiles. Planes, trains, automobiles. 有吴卓源 Julia 的 Planes, Trains, Automobiles. 就为什么说 Funk